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北京时间7点整，各位起床了，这个声音来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上好啊各位，我是静瑜。 Good morning 各位，我是郭萌。 来先听早安闹铃亲情歌曲，来自谢春花，我一定会爱上你。 背起背包跨过高山，闭上双眼感受春天，虽然我还没遇见你，但我一定会爱上你。 有人刚想接我的话， 嗯， 这首歌叫谢春花的我一定会爱上你 啊，我知道 什么 我知道 为什么 什么 海尔兄弟， 我早就知道啊， 海尔兄弟的这种搭讪的标准词语啊， 是关键是我觉得如果大家是一个持续去听早音乐秀的话你就会知道刚才我们俩的梗的意思在哪里， 嗯， 但是如果没有持续听的话呢，你就只会觉得旁边这个男主持今天早晨还有点失心疯的感觉哈。 啊，我们都是持续听的各位啊，早上已经来打卡了， 嗯， 王简跟我们说哇谢春花呀，新民谣他非常的喜欢啊， 嗯， 早上的一首新民谣来叫醒各位的耳朵，也来看看今天的天气状况究竟是如何的。 天气热，大 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来看一下今天早晨的5点钟南郊光线台的气温是18度，怪不得这么冷呢。受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今天的本市的天空的云量是比较多的，由于扩散条件还是比较有利的，所以呢风不大，今天的天气条件比较舒适宜人，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 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只有25度了，最小相对湿度是40%，那么夜间呢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85%。 没错， 如果你有吃完晚饭遛弯的习惯，会发现这两天北京的天真的太舒服了， 爽死了、啊！ 哎，坐在户外的话，咬舌。 坐在户外啊， 晚餐在户外吃的话，会觉得就凉风习习，非常的舒服的一种感觉。 我觉得静云刚才呢，其实很明显的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就是如果下次你去餐厅的话，有里面的座位，有外面的座位，一定要选 择。你可以在外面座位就去找一下我，可能我就是扒在外面不肯走。 不行，我就要待在外面，我不要进去。 来看看今天前六前十名、 okay. 第一名，各位期待已久啊，第一名到底是谁呢？ 谁？ 他说了一声 I'm back。江中草山胡同学， 哇，来欢迎。 第2名 Linda， 第3名李丽，第4名山顶洞人，第5名是白桦。 好，来看一下第6名到第10名啊，第6名是半世风烟，第7名陈丽，第8名是 Hello 王太太，第9名太子，第10名呢是高涛，怕你看不到，还专门拿图片做了一个高涛。 他的头像，他的这个就是头像的照片就写了一个高涛啊，怕你把名字念错。但我觉得像江中草山胡这种听众，我一直特别的佩服。就他要么不回来，他要回来的话，基本上也。就是冲第一名 啊！我觉得他就有这种就是实力担当的感觉啊！我之前不在，那是因为江湖上传的我的传说。 哎， 当我回来，我就是第一名。 我们已经把他吹得这么神了，下次举办一个听众见面会的时候，就一定要让他现身一下。 然后我发现全部都是他的粉丝。哎，草山湖在哪里啊？ 所以静瑜跟郭鹏没有人过来找我们握个手、拍个照、签个名什么之类的吗？ 太寒酸了哈！ 今天各位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非常好玩的事情。英国的军情五处，哎，很有名啊，大家在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都有听说过他们，但是呢，对于大多数的英国本科生而言，可能你如果去实习的话，你的工作就是倒茶、复印、接电话，我们可能更多就是拿快递。但是最近我刚刚提到的国家安全机构军情五处，他们开始在网上公开招募实习生。 而且关键呢，这个实习生的简历当中呢，你有可能会加入挫败恐怖袭击阴谋以及曝光间谍之类的东西。 哇，感觉我实习的工作好高大上啊，就是除了这些倒茶、复印、接电话、拿快递之外，我真的是可以进入到军情五处当中。 因为你好好的去复印了一下东西，然后呢去挫败一起恐怖袭击的阴谋， 就看到了。 你去拿快递的时候呢，看了看名字就曝光了一些间谍哈。 没有，人家是真的要因为有4个技术领域的工作来就招收这些明年毕业的像科学技术工程或者数学专业的本科生，因为他们要开始为期11周的有偿实习。 对， 听听人家每周的薪水哈，每周的薪水 485英镑，约合人民币4352元。哇，这么高啊。 对，所以人家差不多一个月就可以赚到16000左右。 关键是他的五处的这个网站的消息是这么说的，你的工作将直接影响我们如何保卫国家安全，令人印象深刻者会在毕业的时候给予永久职位。 这个真的厉害了，因为其实军情五处这两年来有聘用少量的实习生，并且根据工作表现就会决定要不要正式去聘用，跟其他的单位都是差不多的。但是今年就是直接把它贴到网站上去公开去招募，还真的是第一次。 是，所以呢这么看来的话，我觉得实习也算是人生一段非常有趣的经历，尤其在军情五处的实习生们哈。 对，而且是参与到了这么有意义的，你去了之后就感觉有神圣感的地方。所以也根据这条消息呢，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实习的时候发生的一些好玩的事情。你在哪里实习？你当时实习的时候都做些什么？然后你觉得哎，自己的哪些工作深刻的影响了什么，或者在实习的时候发生了哪些趣事儿？因为毕竟是一个从学生身份到工作身份的一个转换，其实转变的过程当中应该还有很多的好玩的事情想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各位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你实习的时候发生的一些趣事，但是也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因为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来放送奖品，这次的奖品呢是由香港国际星娱乐集团提供的第5届中国小童星骄傲少年演唱会的门票2张，传承艺术梦想，引领儿童时尚。9月30号的晚间7点整，100名童星呢会齐聚工人

分享了大三去实习的经历。 是，太子说呢，那会儿呢，在公司有两个人长得特别像，一个呢姓连，一个姓李，经常呢这俩叫错，看见姓李的叫连的名儿，看见姓连的叫李的名儿。太子，你确定你发的不是一段绕口令吗？然后呢，叫错呢也不自知，还跟人各种聊天。哎，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你可能不会很尴尬，对方会很尴尬啊。 主要我觉得实习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太子说的这个状况，我脸盲。 嗯， 我是就是班里的同学，我基本上要过了大概半个学期我才能差不多认得谁是谁。 半个学期 啊，就我真的是有点脸盲，就对号的是。所以你哎，思萌你今天怎么吃的这么胖、就但不会这么夸张。 思萌会这么思萌会长这样吗？ 思萌真的是要用尽毕生力气也达不到你的水准的。 思萌关键是他来主持了一次节目就被你各种调侃，我觉得你这样对思萌是不公平的。 大家发送一下健身两个字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知道静瑜为什么这么记得思萌了。 对、原来你刚才第一首歌是唱给思萌听的哈。终于把这个梗接上啊！继续说，然后呢，那个脸盲，然后呢， 就真的是不记得大家叫什么名字或者对不上号。就这个人我知道是我们部门的，或者说哎我们同一层的，我们大中心的，但我就是对不上，所以每次见面的时候就哎你来啦，就装作很熟的样子啊。然后在遇到长辈的时候，就是你明知道他是领导，可是你不记得名字， 对， 老师好。 对啊， 一定不会出错。 这招不错哈。 对，但是我有一次真的是被一个老师批评了，就他 说 我，他说你以后叫的时候要带上姓，比如说见到郭鹏。你要说郭老师、张老师、王老师，这样有对象感。 嗯， 所有人都是老师，老师，我知道你叫的是哪一位老师。 对，这老师 我心里在想说，我就是因为不知道你是哪位老师，所以才叫老师。 但我觉得这老师说的很好，从现在开始你就可以叫我叫郭老师了。 那个我看看哈，大家还有实习的这个经历。专心啃书，他说最开始的时候实习是在电影院， 对， 初来乍到，那么顾客观影结束之后有人会负责回收 3D 眼镜，大家都记得哈， 是， 所以他实习就是做这个工作。但因为人多，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有，就大家不是故意的，可能真的就戴着眼镜走了。但按照规定的话他要被扣钱的。 对， 但有一次真的有一个非常温馨的一幕发生在他的身上，就是一个女孩主动把忘记归还的眼镜送回来了，而且还有礼貌的跟他道了歉，让他少扣了一次钱。 哇，我觉得真的还挺暖心的。但同时我觉得你也不能每次都因为这个事儿扣钱吧，所以是不是还能够稍微就专心一点。另外我觉得其实在影院的实习工作还挺好的，因为我认识一个人在影院，他那段时间真是看电影， 看各种 看电影看到吐。 你每次去什么电影的时候问问他说这个电影怎么样，不要去看了，电影院都没有人的。 他就是我们旁边的豆瓣评分机啊。 哎，对，这个电影怎么样，哎我跟着看了五场我都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你怎么会跟着看五场啊？ 太好看了哈。 是，各位实习的时候都在什么样的岗位上发生过什么样的趣事，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今天要送票。 是的，今天要送出的票呢是为大家送出的中国小童星骄傲少年演唱会的门票两张，所以请各位来积极的跟我们互动起来。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My hands are tied and not tight enough. You're the heart that I can't give up. 来自 Rita Ora， 这是来自 DJ Avicii 的一个混音的版本 Lonely Together。 我觉得这个名字呢听起来感觉特别的凄凉， Lonely 就算了，咱俩还要 Together 一起， 谁是咱俩呀？干嘛每次什么这种事把我带上？我没有 Lonely。 哦，那现在你看是 double 了，是这意思吗？ 是，现在很多的朋友在我的身边一起陪着我，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还来了很多的新朋友。他们说怎么样互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发送信息就是这么互动的。我们看得到你啊， 赶快吧，刚才这段赶快忽略过去哈。当然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你实习当中所碰到的那些比较有趣的事情。但是我发现大家基本呢都能够在实习当中找到很多很多平常不一样的一些经历哈。 对，像这位王世子跟我们说，我是一个医学生，学医的。那在医院实习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很多我们实习的时候啊做的一些操作，病人都不愿意。 嗯， 就本来我去的，病人一看是医生啊，不去，我不要他，你找你们老师过来。最后呢，那就摘了一做了一半就摘手套就走了，就 做了一半了都。 对，当时剩下的还是自己做完的，所以就真的是挺佩服自己的老师的。 嗯， 那也是呼吁大家说多给一些实习生的机会，因为都是从不熟练到精通的，尤其是学医学。 对， 这点确实是。但是你知道吧，大家都会认可这样的观点，可是轮到自己身上的时候都不要实习生，都会这样。 我跟你说，就比如说去医院去抽血的时候啊，基本的很多人呢都会发现，如果那个老师傅的话真的是一针就出血了。 对， 但是如果来一个实习生的话呢，你会发现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是血管比较难找那种， 嗯， 真的扎了大概 好多针， 扎了大概五六针然后再找到，你知道吗？ 就我妈是护士，她很长时间没有在一线工作了，但有一段时间的时候就是护士不够用了，她必须去做一线的工作。但是呢她就手生了也不练习，基本上相当于一个实习生的水平了。就怎么扎跟人家扎不上，我妈就觉得很有挫败感。回家看到我爸就躺在沙发上，然后因为我爸比较瘦，我爸的血管非常明显，然后 我想笑这段， 真的眼睛就放光看着我爸说，你让我扎一下吧，你让我练一练好不好，我又不能拿病人去练习，我只能拿你练习。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爸迅速地跑到房间里面穿上了袜子，回来躺着接着看。其实真的是需要练习的，就像刚刚王世子说的，你需要给实习生机会，他们才能从不熟练变到精通。 但我觉得你爸爸就是反应还蛮快的，我以为你爸爸第二天的手会肿成两个大包过去。 我爸才不会给他扎嘞，真的是，是你会愿意吗？ 不愿意，太可怕了。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当然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你在实习当中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情，今天我们会有票送出，所以呢不要忘记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继续我们来看一下贾樟柯导演的新作《江湖儿女》将在9月21号上映了。贾樟柯导演这个名字一出，我觉得基本就也算是品质的保证哈。 是，那这一次主演也是品质的保证，男主角是廖凡，女主角赵涛。 OK， 他们一起出席了上周末举行的首映式。那之前的影片在戛纳有上映过，那个版本是141分钟，但现在公映的版本变成了136分钟，所以是有删减的5分钟。 你知道删的是谁吗？ 谁啊？ 冯小刚扮演的医生，5分钟戏份全部被删除啊！ 是不是因为他演的是实习医生啊？太不熟练了，所以直接被剪掉。 对，然后呢，海报上他的名字也被去掉了。贾樟柯呢认为江湖文化是中国人发明的独有的观察时间的角度，所以呢蕴含了不一样的情感的氛围。所以呢这一次呢江湖儿女呢将通过17年时光的流逝，以及巧巧与兵哥感情的发展，打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小镇江湖，唤起众人对小镇生活的共鸣和追忆啊。 江湖儿女9月21号马上就要上映了，来唤醒个人大家对于小镇生活的一些共鸣和追忆。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也来自小镇，陶喆《小镇姑娘》。 看着天上的星星，你就是那么的纯净，直到你收到上榜的通知单，我的心里就变得很乱，不只为你而高兴，还为自己忧愁，只好就放你走。

双心是眼睁睁的看着没了我，想遇见你要去哪里，能否再让我还能遇见你，走过这片漫长的夜，你没了我还背你，想一阵你要去哪里，能否再让我还能陪着你，所有的伤心全都不算伤心，伤心是眼睁睁地看着没了你，是个雾霾的北京，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7:36，这里是来自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的声音。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实习的时候发生的一些趣事儿。可能刚刚讲了太多在医院当中发生的一些实习的趣事儿了、现在看到了好多当时在医院当中实习的一些医生啊，现在当时是实习医生，现在已经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了。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小老虎的爸爸是只猫，他说我也是医学生，当年年轻的时候呢，休息总喜欢跟狐朋狗友去喝酒，后来在急诊实习的时候看到一位因为喝酒口中喷血的人，这辈子呢都准备再不喝酒了，真的是喷出来了，自己脑补下那个画面啊。 你在医院的时候你才能真的见识到说这种行为你会给自己的身体带来多大的一种损害啊。严格我们说，我实习的时候在医院的中心药房，就是给住院的病人备药，我记得有一个针剂药叫大蒜素、啊，有一次特别不小心的就把它给打碎了，全屋子都是大蒜味啊，之后我拿个药都特别的小心， 幸亏是大蒜素而不是那个什么硫磺什么东西 那好了好了，不用说了，大早上的 知道知道，就是那个味道啊，特别可怕。 蛮牛跟我们说，实习的时候在 4S 店前台业务，一开始呢有进店的客户，我都叫某某师傅，之后就是大哥大姐，就多大岁数的都是，到现在改不过来了。最尴尬的就是爸妈跟儿女一起进店的时候，我会叫乱，不知道该怎么叫。 但我觉得你的这个学习能力还挺强的，确实大哥大姐呢就相对来说显得亲近，你叫某某师傅这个不太合适吧。 但我不会开心，如果我进了一家店，然后他明显的就是比如说年岁比我长，他还叫我大姐大姐，我会很不开心，我就不买了，我就会走。 那他如果把大姐的大字改成小姐，前面一共加起来变成小姐姐怎么样？ 可以啊，所以你这款车真的好喜欢呢。但一般情况下呢，不会叫大姐，不会叫小姐姐，就会叫姐。直接进门，哎姐，这你觉得怎么样？什么之类的。现在基本上大家都是这个套路。 那你应该也不会很开心吧？ 不会啊， 我是你姐吗？我比你老吗？看的哈。 所以以后遇到客户就叫他们小可爱就好了。 小可，你这销售太可怕了。 不，只有我有这样的需求。 是啊 ，Look 说呢，实习脸盲这个事儿呢，我也是重度患者。在学校的时候还好，但是到公司上班的时候，初来乍到之余呢，你会发现每个人跟你打招呼的时候呢，我都死活想不起来他是谁。之后特意找了一个整层办公室去确认，但怕以后再尴尬。不过现在好多了，爱谁谁吧，微微一笑，然后就瞎聊呗，嘿嘿嘿。 哎，你在电梯当中经常会见到这样的画面，就是电梯里面进来个人，哎早啊，哎你昨天那什么什么，两个人聊得特别热， 其实还好，对， 他走了之后他立马就有一个人就立马问旁边人，哎这人叫什么来着。你不认识，你跟人聊那么嗨，看着眼熟。 但我跟你说，有时候尬聊是这样啊，如果是在电梯当中其实还好，但如果是你们俩是迎面走来，其实这个时候最好你们俩在三句之内就把话收住，嘿早啊，去哪儿吃饭啊、哦、OK 走了、上次有个人说咱吃了吗，我当时特别欠的回了一句什么还没吃，那个人的一下就那个人不是那个人就愣了一下，然后说啊为什么没吃，就俩人还得唠一会儿，就 赶快把这个话结束下去啊。实习的时候各位发生的趣事可以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自己实习当中的一些趣事、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今天有票要送给各位。 是的， 那么在今年的夏天呢，我们也是见证了一批少女，她们从实习慢慢走到了出道，她们就是火箭少女101、 对，火箭少女101呢成团的首张 EP 的第二首主打歌曲 Light 最近呢是海报曝光了，而且这个海报呢是以黑白灰为主色调，质感非常高级，彰显了每位成员独特的风格哈。 是，这是成团的首张 EP 的第二首主打歌。第一首主打歌你还记得吗？ 第一首主打歌不就是那个什么 卡路里吗？ 不是， 不是卡路里吗？ 那是 Rocky Girls， 就 Rocky Girl， 对。然而呢，这个大家现在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并不记得这首歌曲啊， 现在只记得燃烧我的卡路里， 还有创造101的当时的本身的那个主题曲了哈。嗯、 是的，各位发送出道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会唤醒这一段回忆了。 嗯，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创造101当时的主题曲《创造101》。 是吧？ 还好我可以一起唱。嘿耶耶耶， 把自己跟你交换，一起。我还会一句。Beat me, beat me up, beat me, beat me up, beat me, beat me up。你也喜爱，我也可爱。Beat me, beat me up。哎呀，超感动。 哎， 感动得我快流泪了，你知道吗？ 想到了我们当时出道的高光 时刻，对，想到了我们这种出道的时候巅峰时刻，以及所付出成人无法理解的那种跳舞的心酸的感觉、啊。 哎，真的，当时为了练他们这个创造101的主题曲，可真的是难为死我跟郭鹏了。 对，关键是我还能要一直保持着不离开地板的状态，我容易吗？ 不离开地板的状态呢？红色部队是这样评价的，说我刚刚发送了出道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才感觉是熊大跟个美女在跳舞呢。 我觉得你一定看错了，是熊大跟光头强在跳舞。 什么叫光头？我哪里光头了？这个搭档不能要了。那个斯蒙尼，你明儿有事吗？我跟你说，我现在有替班搭档，我不怕。 我有替班搭档，怕谁啊？ 你 们 下周替班搭档换掉吗？ 下周替班搭档就得来，所以我今天这周我下次上他节目的时候还得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维持。 各位，如果是新朋友加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啊，之前在创造101大热的时候，我跟郭鹏曾经拍摄过他们主题曲的这一段小视频。 哎、 各位可以发送“出道”两个字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一起来索取。 是，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大家实习的时候发生的一些趣事儿，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一起分享给我们吧。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广告回来，音乐不断。 十一黄金周怎样与众不同？怎样在朋友圈脱颖而出？9月23日至10月7日，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激情上演，有吃喝玩乐，更有国际巨星巅峰对决，点燃你的国庆黄金周！抢票热线4007076666。 广西本田冠道达人挑战赛北京站9月21日澎湃开跑，参赛赢取 iPhone X 手机，现在购车即享最高36期零利率，更有机会赢取美国 CES 尖端技术体验之旅。登录官网报名或详询当地特约店。 广汽亨达。 你爱我吗？ 嗯， 会一辈子爱我吗？ 当然。 那你会随时随地给我唱歌读书，陪我走遍海角天涯吗？ 这个 他未必能做到的终身承诺，上汽通用安吉星可以给你。即日起，上汽通用所有搭载车联应用的用户即可享受每年24G OnStar 安吉星车联应用流量终身免费服务。上汽通用安吉星，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呈现。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昨天在节目当中也是这个时段跟大家分享了 Beatles 乐队啊，他们的一个就是这叫什么来着？吉他卖出了一个高价哈，在一个拍卖会上。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主唱之一保罗麦卡特尼，他的新专辑叫做《埃及电台》，在公告牌排行榜上获得了久违的36年的第一名啊！ 看人家这个电台哈，一下就36年，北京电台什么时候来一个？ 不，专辑的名字叫埃及电台哈。 当然了，这也是这位前披头士的乐队的成员自1982年的专辑拔河以来再一次登上了排行榜的冠军宝座。埃及电台的这张专辑呢，9月7号通过了 MPL 以及呢 Capital 的唱片公司来发行，而在截止在9月13号的一周之内，已经获得了超过预期的15.3万张的唱片的销量。哇，太厉害了哈。 这其中呢有14.7万张是传统专辑的销量，那其余的是流媒体的一些销量，这也是麦卡特尼10多年来销量最大的一周了。不过我去听了一下，大部分其实都是纯音乐，就是在玩音乐的一些变化了。 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他的这种影响力，其实还是主要在他的粉丝当中，有特别大的号召力。 对，大家听到了 Beatles， 我就一定要去听一听。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经典《Let It Be》。保罗麦卡特尼在自己全球的巡回演唱会当中的一个 live 的版本哈，也是 Beatles 的经典曲目 Let It Be。 Let It Be 啊，这首歌曲呢非常非常经典，而且你会发现其中这些吉他这种 啊，非常炫的这种 solo 的部分呢，也让人仿佛回到了七八十年代那个属于摇滚的黄金年代啊。 嗯，今年就是久听也不厌哈。那经典的电影导演呢，他也要推出一些新片了。 嗯， 这是日本著名导演岩井俊二来指导，陈可辛来监制，主演是周迅。 哇， 这部电影叫做《你好，之华》，已经定档11月9号了。 这部电影呢，和《情书》的感觉是类似的，姐姐袁之南呢离世的那个清晨，只匆匆的留下了一封信，以及一张同学会的邀请函，而妹妹之华代替姐姐去参加，却意外地遇见了年少时的倾慕对象尹川，却在往日的记忆在慢慢的苏醒，再次相见已经是物是人非的感觉了。 嗯，这个设定就让人很感兴趣，在11月9号就可以电影院当中看到周迅主演的《你好，之华》。 所以我现在要看海。 破梗王简直。来自周迅，看海。 现在路边的椰树叶，它有一整天的时间，扬起海风吹红的脸，悄悄飞去了东南边。因为我们最浪漫的相片，我又冷落了直觉。原来冲动的情节就是和你 大家好，我是许茹芸，我的全新专辑《绽放的绽放的绽放》即将在9月20号我生日当天发行咯。9月17号到19号，请你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听我的新歌《花粉症》，全球独家大首播。 那时光你不是很爱你，那是花粉症，这个春天就会自然痊愈的。怎么过你让我想起你，怎么划分着总是规律提醒着，从你开始接近到离去的小剧情，过了这个春天我还能不能忘记你。 每到花季，许多人会因为过敏而不舒服，在爱情里似乎也有相似的遭遇，明明内心难受，眼眶红红的，鼻头酸酸的，眼泪流得不停，却倔强的谎称一切都是因为过敏，心说反话的时候痒痒的，

听慢歌。人生分分合合，爱情拉拉扯扯，一路曲曲折折，我还是期待明日的新景色。繁星都释怀了，关关都迎来了，悲剧都圆满了，每一个争执都会出和平歌。不要再问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谁是谁非，谁又亏欠谁了，反正错了，反正输了，反正自己陪自己快乐。我不管你是谁的，谁是你的，我是我的，让心跳动次动次动次动次感觉活着。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让一个动次动次动次动次快要老了。不管了，不想了，不疼了，不要不快乐，伤心的人别再难过。动次感觉活着，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让音乐动次动次动次动次快要老了。不管了，不想了，不等了，此时还此刻，不敢不去关心快乐。不管了，不想了，不等了，不要不快乐，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实在不想跑的人就不要跑了。 嗯，但是我今天真的有跑。静瑜，你要替我作证。 对对对，今天早上在按电梯的时候啊，我先到了，然后我看到了郭鹏，我说快跑两步，电梯要走了。 三分钟之后我就进了电梯。 嗯，跑了两步，只有两步啊！早安快跑啊！ 我是一个非常实诚的人，你跟我说只快跑两步，我呢，于是其他都用走的方式，只有跑，只快跑了两步而已。 就是在我看他的那两步啊，确实是跑了。然后当我进了电梯之后，他真的是在慢慢走。 配速怎么样？ 你以为我看不到吗？好意思提配速这个词啊！ 当然呢 Charlie 他还是继续给我们发过来了啊，然后他最近的这个跑步的这个一张图表， 一小时以前刚刚跑了10公里啊，配速11.12公里， 跟我的配速是差不多的啊。 啊，跑了两步呢，真的配速是差不多的。但是呢，虽然说月月鸟小哥哥每天以划水的方式来倡导让大家早安快跑，可是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早起吃早餐还是每天运动一下是倡导我们的一个非常健康的生活方式的。 你虽然说我在划水，但是我特别期待你明天那一条划水的小视频要怎么拍上来。 哎呀，周三小视频日，各位期待就好了。静瑜出品，绝不划水。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根据郭敬明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悲伤逆流成河》提档到了9月21号。电影呢原本计划在国庆档来上映的啊，但是现在呢是有提档这样的一个说法了。嗯， 是之前这部电影呢刚刚放出定档的消息的时候，我跟思萌在节目里也跟大家介绍过，那个时候我们俩还探讨了一下这个电影，就是我们高中时候看的书，然后书中讲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所以郭鹏，你看过吗？ 啊，郭敬明跟我是同龄人了。 啊，那厉害。厉害，您怎么不说你们俩都姓郭呢？ 对啊对啊，还有我们本家呢，对不对哈？ 这个小说呢讲述的是在上海弄堂里一起长大的一对年轻人在校内外发生的情感纠葛的爱情故事。 嗯， 但是呢电影版将重心放在了校园欺凌这一点上。 对，总体来说呢，我觉得在校园当中关注的这个点，我觉得还是大家确实需要去好好的去关注一下的。那么其实在整个郭敬明的所有的这些电影当中呢，我觉得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一部， 不是四部吗？不应该是小时代一二三四吗？ 都没看过啊，但主题曲时间煮雨我是听过了哈。 这首歌曲来自郁可唯，时间煮雨。 风吹雨成花，时间追不上白马，你年少掌心的云翻涌成夏。

said it'd all be worth the wait. Like that night in the back of the cab, when your fingers walked in my hand. Next day nothing on my phone, but I can still smell you on my clothes. I was hoping that things had changed, but we went right back to your games. All nights and daydreams, sugar and smoke rings. I've been a fool for strawberries and cigarettes. Always taste like you. Red lights on me, racing through 16. I've been a fool for strawberries and cigarettes. Always taste like blue eyes, black jeans, light eyes and candy. I've been a fool for strawberries and cigarettes. Always taste like you. And even if I run you always leave me wanting more. I can't shake my hunger for strawberries and cigarettes. Always taste like you. Yeah, they always taste like you. You. Long nights, daydreams with that sugar and smoke rings. Always tastes like you. Red lights on me, racing through 60. I've been a fool for strawberries and cigarettes. Always tastes like blue eyes, black jeans, lighters and candy. I've been a fool for strawberries and cigarettes. Always tastes like you. Strawberry and Secrets 来自 Toby Swing。 8:20，这里是正在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萌。 今天来跟大家一起聊了聊实习的时候发生的一些趣事啊。各位实习生真的在实习的时候都还挺好玩的， 是， 但是也有一些高光时刻。比如说王丽杰跟我们说，大学毕业的时候是在成飞集团，正好赶上了歼十的研制，生产车间的大门紧闭，我们就偷偷的在把着门缝偷看，实习的老师还带着我们偷看试飞，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印象深刻。 对，大飞机呢能够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去自己亲眼见证的话，我觉得确实是人生比较奇妙的一种体验。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准备微笑的海燕呢说，有一年暑假在我爸单位实习，他们那儿呢是一个面粉厂，每天的工作呢就是和爸爸同事把麦子从仓库倒出来，灰头土脸的。通常呢休息的时候几个人会直接坐在地上聊天，跟我一起实习的一个姑娘呢嫌弃工作太累，他爸呢来到单位就问财务大哥的领导说，哎，看能不能让你们领导安排一个轻松点的事儿呢。财务大哥指着远处灰头土脸的我告诉他，看到没，那就是我们家领导的孩子哈。 对，你让领导安排个轻松点的活吧。那女孩的爸爸就看了他一眼，默默的走了哈。确实实习的时候还真的是人生当中最不犀利的一段时间，因为刚刚进入到工作当中就在想说，哎，其实自己有很多的不足，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去做。现在想想我现在也挺不犀利的，突然觉得这个话锋一转给自己挖了个坑。 我刚才 我一直都很不犀利， 我刚才正想说你最近看来啊滑水很严重呀，静云啊。 我还记得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天盛长歌的消息， 对， 但因为啊这个收视率不佳，所以就是剧集被砍半，提前的撤档了。 嗯， 那么是换上的呢就是钟汉良、马天宇和孙怡主演的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 这个梁生一出，你不觉得这部戏感觉还挺凉的吗？对吧？当然这部戏呢准备在湖南卫视开播了，而且呢是根据乐小米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梁生讲述的是主人公之间相遇、成长、等待和守护的过程。相对来说我觉得这次算是不管从演员阵容还是从整个的剧集的形式都是湖南卫视所比较擅长的哈。 对，而且这次选择了钟汉良来担任男主角啊。那这部剧当中呢有很多的不期而遇的小确幸，赞美了最纯净的爱情、亲情、友情，主打的就是情不知所起，秋至暖一生的这个主题。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部剧的主题曲，来自钟汉良，叫做《不忧伤的爱》。 后、有最宽的肩膀，扛得住誓言不改变。我后、体贴的笑脸，有坚强在里面，不犹豫的

来自黑豹乐队无地自容，开启了8:39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鹏。这首歌到底准备让谁无地自容？ 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啊，其实这个摇滚整个风靡起来了之后，大街小巷的人都在传唱摇滚。 嗯， 就像去年一档综艺节目捧红了说唱圈是一样的。 是啊，前两天呢，有一个摇滚界的人士还跟我在聊天，他觉得现在其实这种所谓的 rap 或者嘻哈文化，其实就有点像当年的摇滚，都是为时代来呐喊的一种感觉，对不对哈？ 嗯，但你确实要提到无地自容是谁让无地让谁无地自容哈，只能是让我自己了。 那为什么？ 因为今天想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的，就是实习的时候发生的一些趣事儿嘛。 嗯， 我当时在实习的时候是真的还干过挺多让自己觉得挺无地自容的事情的。 比如说。 比如就是念错字儿啊等等的，因为我实习的单位就是要求非常的严格，然后当时觉得我是念的对的，然后就走了。后来回来了之后，就还没到家，在地铁上直接被老师一个电话打过来说，这个字你都不认识。 你说要求多高？如果这件事儿都无地自容的话，那我现在应该恨不得找个地方要钻进去吧？ 对，我给你挖个大坑，你直接自己填进去好不好？ 但我觉得这个地缝应该填不满我。 就是得挖很大是吗？ 好吧。 各位实习的时候发生了一些趣事，今天可以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不要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哎， 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那么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说唱啊，太火了、这两年。那么在上周六晚上8点，中国新说唱也是迎来了明星帮唱四进三总决赛的资格赛。 我们来看一下帮唱的嘉宾，李荣浩、尤长靖、 尤长靖、 对、尤长靖以及呢这个吴莫愁、吉克隽逸啊，这个我觉得阵容还是很强大的哈。而且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呢，可以看得出他们和 rapper 是很合适的，他们与他们自己选择的 rapper 是强强联手，上演了一场说唱和流行的精彩碰撞的音乐盛宴啊。 是，那看到了邀请到的这四位嘉宾呢，其实都是流行歌手哈。那这次来跟我们的说唱歌手一起合作的时候，也是碰撞出了很多的不同的火花。 嗯， 因为其实是这四个歌手是风格比较迥异的，那 rapper 们也是轮番试唱来寻找对的人。你就还记得去年的时候，这个 好尴尬， 对，就他们当时一直选了 BB， 然后 BB 当时就是很坚持的，最后没有跟盖一起上，就盖就到最后就我要让你后悔。 不是，关键是那个谁，关键是去年是这个当时的两位是同时选择了一位袁娅维，而最终关键是把阿信给控出来， 对， 阿信一个人非常孤单的一个人唱完了整首歌曲，但是还引爆了全场哈。 制作人呢吃瓜静候抢人大战，但是令人意外的是他们攀登战队从制作人公演的时候就出一些问题嘛， 嗯， 就是潘玮柏跟邓紫棋哈，但是呢他们公演出了问题之后，他们旗下的周汤豪跟吉克隽逸合作的时候，舞台音响也遇到了一些故障，所以呈现的作品其实是大打折扣的。 嗯 啊，那当时邓紫棋就真的很生气了，就现场怒摔话筒， 再也不给你们唱 hook 了。 自己唱 hook 去啊。 对， 但是这个出道只有5个月的尤长靖成为了帮唱嘉宾，很多观众都觉得挺疑惑的，但在节目当中他也真的是让凭借大家吃惊的 vocal 的实力释放出了最大的能量。 哎， 因为之前大家就觉得是偶像嘛，因为毕竟也是通过偶像练习生来出道的。 是，但是呢这场比赛之后呢，尤长靖以及纳吾克热的这首飘向北方被一致公认为这场比赛当中最值得纪念的一首歌曲，而且也算是纳吾克热自我来自新疆我是儿子娃娃之后最好的一首歌曲。 这首飘向北方啊，是最近成功的把之前的星球坠落拽下了最近热门嘻哈榜的第一位。 嗯，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梦想的旅途，我背井离乡，肩上扛的行囊装着对未来的梦想，我和你们一样也来自远方，做着普通的工作在外漂泊思乡。有多少人都希望自己的生活能过得好一点，能改变自己的历史，让父母的压力少一点，每逢过节的时候少不了对父母的那份思念，不能回家因为自己的梦想还没有实现，他们的坚强他们的梦他们的苦只有自己懂，回不到曾经看不到未来，一切都是那么的空，还要一直拼命地走着，用尽全力奋斗着，然而这也是我的生活，在梦想之途前行着，拿起了电话说妈妈我还好，我回到了现实继续解决我的温饱，我被别人说好也被别人人嘲笑，但从没被现实打倒。 我飘向北方，别问我家乡，别问我家乡，古老的城墙，当孤烛忧伤。我飘向北方， 我飘向北方，暂 时走。 自火星还是来自地球，生活在张牙舞爪的世界，我要拼到尽头。每天的祷告让我的毅力变得如此宽厚，我要踏着力气奋斗，穿破整个宇宙。他们都叫我 Mr. Mark，叫我 Mr. King， 夺走我的皇冠，也不该抢走我的自信。If you wanna stay with me， 我给你一臂之力，打破僵局，最低频，是只有我和你。我踏着你的肩膀，走在战场的前方，用气场去压倒这 haters 的迹象。不喜欢退缩，因为血腥冷落。一场战争怎么能取得胜利？如果没有我，看王者的战旗在国度里升起。我看见许多双手挥起的手臂，请用尽全力高喊 Mr. King。我的梦在哪里，我就飘在哪里。哎 ，Fighting War， 只有奋斗才能改变命运啊 ！Fighting War， 王者的风范现在说给你听 ，Fighting War， 在我的意识。你只有胜利，没有放弃。 我飘向北方。 远处的潜能激发，新疆的背景我一路击杀，趴在没朝鲜的从没击垮，听了老命要回家，脑里只有 hiphop 没心操，武术上拍片在家里挤压，趴下了也从未被谁欺压。 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写的全给你看，记住在记录着押韵的密度，我一坐在西方你连环的脊柱变低谷啊，力度啊企图而艺术却迷路在起步，记住我的拒绝必须给你叙述，继续在灵魂面前避暑。 Hands on everybody， 我飘向北方。去的远方， 又唱这个 featuring 那我 girl。 我的梦在哪里，我就飘在哪里。如果你们有梦想，放开你的脊椎，因为只有奋斗才能改变命运。 Peace。 哇，我真的是鸡皮疙瘩，你看、哦，这个飘向北方太好听了、 这个你看只能我看啊，确实一身鸡皮疙瘩。 真的，我觉得有长进太让人吃惊了，没有想到。 哎，我觉得你这个人，明明这首歌曲是纳武克热的比赛歌曲，但是由于有长进 好帅， 对，由于有长进好帅，然后唱的又好听，你满眼都是有长进不说，还赶快立刻搜索了他。 不是，我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但是真的就是这一段让我唱的觉得说，哎呀，真的是鸡皮疙瘩起一身啊。那其实呢，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有长进其实还是李荣浩的学生。 对， 所以一开始登场的时候呢，李荣浩怕他紧张，还专门去安慰了一下他。那昨天呢，师徒两个人也是在中国新说唱的舞台上相聚了。那么李荣浩这次帮唱的嘉宾是冰块哥 Ice 我也非常喜欢。其实之前呢，你看 Ice 和那纳吾克热那首歌曲 Three Pass， 当时就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但这场比赛当中呢，李荣浩和 Ice 这个合作呢 ，Ice 呢可能唱的没有那么完美，下来呢赶快还跟李荣浩来道歉啊。 是，那两个人呢以一首重新编曲的《王牌冤家》开口，就很让观众折服了，而且还获得了头号迷妹杨丞琳在场上啊亲自来替他们打歌，觉得这首合唱作品确实也是非常能打的。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来自李荣浩和 Ice 的合作《王牌冤家》。 不用去在意这到底是不是个陷阱，我清楚明白，我睁开眼睛就是想见你，我的爱很精致，却不是烂大街的甜蜜，我对你做的一切胜过所有爱的电影，我是你要的绝配，只能绝对床上铺着也都是你最爱的棉被，拉着你的手不是为了让爱凑合，抱你一整天都可以，怎样才算够呢？我的爱很丰富，不会让你感到大意，这是独特的感觉，没什么能够攀比，我想要随时把你装进我口袋里，已经数不清楚说了多少遍我爱你。 Oh baby baby baby， 今晚不想让你委屈委屈，如果你想让我陪你陪你，就在此刻让我成为你的唯一。 就是冤家，忘了吧忘了忘了呗，我们相思相随，去到东南西北。就是冤家，忘了吧忘了忘了呗，我们相思相随，总会有人不对。 Yo, 但我爱是被穿梭在大街小巷，没什么不对，每个人都会，只是你在束缚自己，关了做个一的一的 ray， 要求自己不能够太动，一定必须要自做的成就，我狂的就像行走的人兽，要我活的平庸怎么能够，对我是又爱又恨哈，每天就又在又在哈，喜欢的装进口袋哈， ICE 又上了号外哈，生活是如此多彩又包含风险，每天都把跑出为了迈向终点，麻烦跟我讲话自己进入终点，如果你想成为你我彼此共鸣啊，什么是我爱的口味啊，让你们好不好够的啊，你想听我全部都会啊，一百年上等的收费，过了样子的噪音，看听每首歌曲你要听，一个 bad 一个 bad 一个 bad 一个 bad， 除了内心真的都不要脸啊，别太久没什么动静，让世界变得没风景，剩下是无尽的空虚，为了一个小小的憧憬，房间里黑又封闭，透露的赤裸的聪明，这个月太过的锋利，是谁来教育我自己？ 相识相随，直到东南西北，就是冤家，忘了吧，忘了忘了呗， 忘了忘了呗。 我们相识相随， 我们相心相随， 总会有人不醉，就是冤家。 1, 2, 3, 4, 5, 6, 7, 8, 9, 我们就是冤家，忘了吧，忘了吧，忘了吧，忘了吧，1, 2, 3, 4, 5, 6, 7, 8, 9, 我们就是冤家，忘了吧，忘了吧，我们也曾彼此相爱。 说唱和流行的结合，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ICE 还有李荣浩重新编曲的《王牌冤家》， 是 也是很好听的，但是感觉铺的有点满。 对，这个李荣浩这首歌曲本身呢，我觉得最近也是让大家觉得耳目一新的感觉，非常复古。但是 ICE 这段本身音色很好，但是中间那段编的也太快嘴了，那快嘴更是纳瓦克热的这个绝招。 是 ICE 一出呢，就觉得哎，这首歌曲有点撑的略满的感觉。 对，所以纳瓦克热现在已经率先进入到三强当中了。刚刚的那一首《飘向北方》哈，真的，你看我这鸡皮疙瘩现在都还没有下去呢。 太过分，刚刚看我唱完了。这个王牌冤家根本没有 care 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是刚刚那首更好听一下，个人意见，个人意见。 是， 今天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了一聊自己实习的时候发生的一些趣事。那么很多朋友呢，也都是来跟我们做了一个分享，想到自己青葱的那些岁月。 嗯， 今天我们要送给大家的是由香港星娱乐集团提供的第5届中国小童星骄傲少年演唱会的门票两张，传承艺术梦想，引领儿童时尚。9月30号晚上7点整，百名童星齐聚工人体育馆，带你领略一场属于少年儿童的音乐盛宴。那么今天我们要恭喜的是 Faith 啊，这个刚才一直跟我们来说他当时在这个消防中队实习的一些经历啊，包括呢获得了很多群众这个满满的这种赞许，让他们自己非常高兴啊。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今天的这两张票送给手机尾号是2293的 Case 啊， 来恭喜你。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要提醒大家今天的天气状况啊，今明两天呢是以阴天为主，气温略有下降的，白天的最高气温已经降到了24度，周五夜间的最低气温降到只有12度，所以天气进一步转凉，大家要注意了。 是，当然呢，这个本周后期的空气质量应该在保持在优良的水平，适合居室通风以及晾晒衣物，也请各位注意啊。 嗯，那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再见了，各位， 明天见。 全球首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茹芸。我的全新专辑《绽放的绽放的绽放》即将在9月20号，我生日当天发行喽。9月17号到19号，请你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听我的新歌《花粉症》，全球独家大首播。 那时光你不是很爱你，那是花粉症。这个春天就会自然痊愈的，怎么过你让我想起你，怎么划分着总是规律提醒着，从你开始接近到离去的小剧情，过了这个春天我还能不能忘记你。 每到